癫狗马经季前网聚记贴士大比拼颁奖典礼将定于2019年8月18日在沙田和斜广场龙月海鲜酒家举行。中文介时连同主编尤达及一众癫狗马经名家与各位以马会友大拆一餐迎接新马季，网聚费用每位港币250元。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可以经银行入数，又或者亲自上嚟普罗政治学院报名交费。查询电话24673088，名额有限，报名重速，到时见。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头先咧就休息嘅时候啦，阿谢公咧感叹我哋香港几时点解会变成咁嘅咧？咁其实亦都买埋点解警察会变成咁样啦？啊， 好似而家咁讲啦，警察变成咁就有恃无恐啦。即系以前咧，即系你话香港嗱，如果用纯粹讲，根据基本法啊，香港系高度自治嘅，如果由自己去处理啲事咧，我相信咧唔会去到咁样。而家根本就整个政府，整个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是架空了，是由中联办指挥，因为中联办里面有一个叫做唔知咩警察，唔知咩联络处咁样，喂，由佢中联办下达命令，喂，话俾佢听，你做乜撚嘢都唔怕啦。 中聯辦下令到你哋就本身有人性噶嘛，而家俾大家睇到係毫無人性可言啊！你哋 因為係洗曬腦啦， 因為嗰條友翻染嗰位劉生啦嚇，嗰位劉先生咧翻染做副警務處長嘅，專係做呢壇嘢，即係負責呢個大型暴動嘅咁。 嗱，咁其實依個咧係親偉雄年代留落嚟嘅。嚇、啊！將佢哋嘅獸性完全釋放曬出嚟、啊，所以咧喺度 更加有恃無恐啦、啊！呢、啊、班人 亦都再次呼籲大家啦，嚇、啊！曾偉雄啦，嚇、啊！俾大共產黨啦，係推出競選呢個係聯合國一個咩禁毒咩委員會個執行理董事 嗰啲咁嘅事務之類啦， 咁、希望大家咧真係嚇、啊，我哋覺得最後就係去白宮聯署。整個 pose 反對。 好啦，嗱咁呢壇嘢就香港就燒到咁啦，即係我都唔知仲有即 係 燒幾耐咧，我估都有，係都唔知啦。 同埋一樣咧，即係我諗都即係喺兩個禮拜裡面，我諗大家即係其實咧即係講一樣嘢就真係有排講嘅。咁但亦都想再講一講啦，即係阿謝公雖然想係下個題目啊，喺嗰講即我哋香港人。點解亦都會變成咁？除咗啲警察之外，我可以睇到，好似我哋即係琴晚依、這個女仔咧，俾人打爆咗隻眼啦。咁有啲即係喺今日我哋見到咧，有人爆即係爆出嚟啦。啊，原來嗰啲警嫂嘅群組裏面咧，佢自己群組裏面咧，哇，原來個個都冷血嘅呢啲警嫂。好無聊，好係冷血涼薄嘅。 唔係，大家都係靠嗰碗飯啊嘛。有啲唇齒相依嘅，一定係挨曬嗰度 㗎。佢兩嗱，佢而家出 咗度，同埋差佬翻到同個老婆翻去講乜嘢，我哋唔知㗎嘛。佢梗係翻到去，哇！屌你嗰啲暴徒啊，哇！屌你又有槍有炮，係講到係。喂，佢哋係受到威脅，生命上面受到威脅。咁嗰啲警嫂，呢啲警嫂。看 CTVB 噶嘛，大佬啊！ 我亦都睇到啦。咁喺即係譬如喺黃泥仙嗰個宿舍度啦，下邊啲示威人士行過，佢上面即係掟玻璃樽、掟水袋，仲有掟呢個炮仗。我想問一下，你舉個部隊宿舍點解會有炮仗？我哋炮仗已經禁咗幾年啦，1967年禁到而家幾多年啦？40年啦！你啲所謂紀律部隊，你哋紀律人員，你唔係唔知個違禁品啊？點解你宿舍裏面有啲咁嘅成包咁嘅炮仗，成串嘅炮仗喺度咧？ 差館裏面啲警物攞翻出嚟 啊！嗱，咁啊，我哋嗱都唔係串話題嘅，我哋即係香港講完講台灣啦，啊，即係台灣就都啊，即係蔡英文當然就檢到把槍啦，即係繼續檢啦，今日又講啦，係咪？好啦。咁有位呢個高雄市議員啊，叫黃哲啊。咁呢位咩咧？可能大家都唔記得係咩人嚟噶啦。咁呢位咧就係即係喺幾個月以前咧，曾經就向嗱佢係時代力量嘅嚇。咁啊向呢個韓國瑜咧就係質詢啊，就關於呢個自貿區嘅咁。 咁啊，我哋講過㗎。 嚇，咁啊，韓國瑜就即係因為之前已經答咗啦，咁呢位王子就即係即係問完又答， 咁同埋咧，同埋又係嗰啲，因為咧係內容太多啊，亦都唔可能口頭一即係三言兩語。咁韓國瑜就話：我會俾個書面報告嘅。 好啦，咁呢位王子即係當時就反一反白眼，就即係冷笑一聲咁就嚇，咁你都係答嚟答答呢啲啫，你都冇料到咁，大概咁上下啦。咁即係被稱為呢個白眼女神啦嚇，咁啊。好啦，因為反送中咧，咁當然人呢個時代力量啊，當然支持啦，即係唔好理個綠營啊，好乜都好啦。好啦，咁就佢又諗住收集啲物資啦，咁啊喺呢個 Facebook 裏面發呢個募集防護裝備啊，支援香港嘅抗爭者嗱。我哋姑勿論佢出發點，我覺得都係。應該 係或者我係跟住啊，其實依個運動咧係由一班喺樓台嘅香港學生去發起嘅。 唔係，佢哋另外自己又做啦，即係呢位王子自己又做啦。 佢係響應依班香港學生嘅。 好啦，即係我哋姑勿論佢哋嘅出發點點啊，我都係咁講。呢啲都係值得係加許嘅，因為喂，我哋自己香港，我哋自己人都會去募集呢啲嘢啦，係嘛？咁台灣人募集咁都正常啊，係咪？即係港台港兩地唇齒相依，係嘛？好啦，咁有個白目嘅啊，呢個唔係白眼啊，白目啊，即係呢啲， 即係我哋喺個白目嘅台喺即係閩南話啊，咁喺台灣即係講白目咧，即係香港嘅昂居， 係啦， 即係殺昂嘅 呢個擺目啊，好啦。咁呢個國民黨桃園市議員咧，又叫村長喎，即係花名嘅村長叫尖江村，批評咯，佢話：，此舉咧就已經係干涉到他國嘅內政，違反台灣嘅國安法。佢話咧，即係琴晚啊，到呢個警署咧就係報案。啊，呢啲屌你呢啲， 你豬隊友， 即係啲豬隊。嗱，呢啲國民黨呢啲冚家產咧，即係第一，普遍嚟講，我都係咁講噶啦，佢哋俾呢個太陽花。學運咧 係 嚇驚咗，即係將呢啲我哋香港呢啲反送中運動咧，同太陽花學運咧 就 拉埋一齊， 係比類。 咁所以咧就一驚咧就話：屌你！即係呢扎人又出嚟搞搞震啊，又反政府啊，成佢哋根本就唔撚清楚。 嗱，咁同埋一樣啦，即係佢哋個思維咧，即係好簡單。呢啲即係啲即係原始心啊，敵人嘅朋友即係我哋嘅敵人。就係佢嘅，就係咁嘅心態啦。嗱，而家綠營係支持反送中，嗱，咁所以反送中咧，一定係我嘅敵人，一定唔係好嘢嚟嘅。 好啦，咁啊，嗱，當然即係呢啲有關於選情嘅啦，係嘛？即係老實講，時代力量做呢啲嘢，唔通佢冇佢考量咩？咁但係我哋唔理佢出發點啦，都係咁講啦，都係即係都係支援香港反送中，我哋都係贊成嘅嚇。好啦。咁即係蔡英文執到槍，我哋都講過好多集啦。喂，你唔好成日屌你話蔡英文執到槍，把槍喺地下嚟嘅，周圍都有槍，你國民黨唔撚去執啫嘛？ 執咗點用啫？ 好啦，咁嗱，當然即係會影響未來韓國如果選情啦，呢啲嘢係咪？因為兩地嗱，我哋唔好講啲上咗年紀嘅先，純粹講年輕嗰啲輩，年輕嗰啲輩咧，我相信韓國瑜你就好難攞到啲票噶啦。咁其實咧我有兩條橋。是俾韓國瑜嘅，咁呢兩條橋咧，我亦都透過啲朋友咧，就因為佢 管道 應該今日或者聽日咧，佢哋有幹部會議啊，咁我就我禮拜六咧就草擬咗封信咧，就請你啲朋友咧同我轉交俾韓國瑜，即係希望佢能夠喺個反送中運動裏邊咧能夠著力啲啊。第一，即係我上一兩集我都講過啦，喂。而家六十幾人去咗台灣尋求政治庇護，咁你而家蔡英文咧就愛理唔理啦，係嘛？從呢個旺角少女都係尋求庇護，你都到而家都冇理佢啦。咁何況呢六十幾個，有啲又未被告嘅，有啲又未被拉嘅，有啲可能拉咗又未正式控告嘅。咁呢六十幾人，咁你點樣處理佢咧？你個口頭上就話：，我哋支持香港反送中，我哋全力支援點點點。咁而家你六十幾人嚟到台灣啦，咁你蔡英文口惠而不實之，咁你想點 咧？謝光， 咁我嗱，因為台灣嗱我都講啦，其實講咗幾次噶啦，今日再講啦。台灣係冇難民法嘅，因為咧喺2005年咧陳水扁年代咧提出咗難民法之後咧，就一讀通過咧，到而家二讀三讀咧係未通過嘅，咁所以咧。 是擺到未再擺未送再送審嘅。 咁所以咧 蔡英文可以帶到你話、哎、我啲都冇難民化，咁你而家你尋求政治難民，即係難民政治庇護，我哋做唔到喎，咪佢可以用呢條。咁我就提醒韓國瑜，必須要督促執政黨政府咧，係動用呢個《港澳關係條例法》嘅第十八條啊，當呢個生命同埋安全受到威脅嘅時候咧，如果呢個人去到台灣，政府係有責任去支援佢嘅。啊，呢個咧就係《港澳關係條例法》嘅第十八條啊。咁所以咧，其實韓國瑜可以去督促，喂，你執政黨唔好成日鳩噏先得㗎。喂，你都冇理由話支持香港反送中，而家呢一扎人嚟咗台灣啦，咁你咪應該要好啲照顧佢，因為你用人引用呢一條條例咯，係嘛？無論你用咩方法，起碼將佢留喺台灣先。你唔係送佢翻嚟送死，無論佢提唔提出證據，你起碼要咁做先啦。好啦，咁第二條咧就係話，喂，而家香港移民啊，移民容易講啲啦，移民去台灣要600万台幣。喂，如我就建議韓國瑜由600万降低到100万，吸納香港大量嘅人才。喂，就算係佢係因為佢講嘅關鍵條例法裏邊咧，又規定係記者啊、醫生啊、護士啊啲專業人士咧，移民去台灣係容易啲嘅。降低到咧，你只有香港攞到所謂嗰啲咩嗰啲安全卡啊，嗰啲咩產車嘅證書啊，水電工程嘅證書啊，你憑住呢啲都可以移民台灣吸納呢啲人才。喂，第一，台灣五缺裏邊咧，其中一缺咧就人才啊，水電煤啊諸如此類，呢啲都係地啊人才其中一樣五缺，其中一缺。咁我哋吸納香港人才。第二，台灣成日講小資化嘛，我哋吸納香港呢一陣填補小資化嗰個空缺咯，係嘛？即係如果你抌呢兩條，第一，我哋令到香港嘅居民覺得提出呢一啲喂實質嘅大佬，唔係好撚似蔡英文咁鳩噏，我哋支持字條撚詞咩？你都屌你乜得個支持得個口講？喂，而家我哋講一啲實質嘅嘢，嗱，希望咧韓國瑜嗱，當然我而家講呢啲係比較粗疏啲嘅建議嚟嘅，咁佢當然可以揾啲專家學者可以研究一下。可以具體將具體係啦，可唔可行？然後作為佢自己競選一個政綱，希望能夠由香港將嗰個意見反映翻嚟台灣，令到台灣嘅年輕一輩都覺得喂，咩韓國瑜都係嚇，即係都係對呢個問題咧都係關注嘅。我唔知道有冇效啦，係咪？即係總之我就即係我盡。 唔知就唔知嘅。 總之盡咗我自己勉力，我都站喺啊，即係本黨。既然佢係 希望明年嘅今日，你話成功爭取啦。 係、哎，即係佢係本黨嘅候選人，咁我彈兩條橋俾佢，咁唔知得唔得啦，係嘛？ 即係一為成功，係二為第二次啦，亦都真係希望。 唔係，亦都係真係，係啊，真係做得到係，喂，真係做到，真係可以嘅喎。 功德嚟㗎， 係嘛？喂，你降低由600万降到100万，咁我相信100万即係講緊20万。 或者最簡單，或者就係解決咗嗰班後生仔而家面對嘅困境先。 係啊，好啦，即係我今日又忽發奇想啦。喂，屌你香港有咁多後生仔，喂你哋覺得屌你乜共匪冚家產嚟嘅？喂，翻台灣讀書，喺台灣讀完書之後留低，跟住就呢個考軍校，當呢個中華民國國軍。屌你有朝一日你就有機會上戰場打共匪啦。係嘛？呢個都係個辦法嚟嘅。香港係冇撚得夠嘅環境，你仲有尋求一條出路就係台灣。 書生報仇，十年未滿。 雖然好多人話屌你呢班友都係多數都親綠嘅一回事。今日我哋嘅敵人就係共匪，係嘛？我唔撚你親綠又好，親藍又好，乜鳩到咧？你去到當國軍，有機會你就會博後國家，有機會就係上戰場殺共匪，就咁簡單，係嘛？即係我哋而家站喺呢、這個。呢、這個大時代嘅十字路口，我都唔知道有咩好講。我又唔想話啊啲人走鳩曬，令到香港即係繼續沉淪落去。但我又唔想即係你話留低喺香港，咪真係冇乜前途啊！屌你咁啊！我自己都想走而家，睇睇有冇香港邊度得夠啫？冚家產！屌你媽黑警治港，共產黨直接管治，咁你不如一國制啦！等我早撚啲死撚條心，我早啲走啦，大佬，係嘛？咁所以喂。好多人係想走嘅，咁佢哋冇辦法，亦都可能冇呢、這個身家可以去到咩呢個美加澳樓等等嘅地方。台灣不妨喺度出路。如果我哋能夠降低嗰個門檻，由600万降低100万，或者再更加低，喂，不妨喺 未嘗一件好事嘅喎。 少少資料補充俾你咧，即係講少少睇佢話，即係四十樓有關嘅朋友，我哋即係閒談傾開偈，即係往日咧送件要即係對保嘅人士咧，每日咧都係十個八個。十個八個嘅啫，即係講移民對保。咁但係而家咧，每日你要處理幾十單呢啲對保嘅嘢，咁你諗下，即係而家近期呢個社會， 唔係呢個必然嘅，大佬，你睇啦， 我哋 香港個 景況，即係我哋喺過往，就算我哋講推翻去個五六十年代嘅香港，嗰陣時貪污最腐敗嘅時候嘅，我哋都唔會出落街，都唔會話俾啲警察肆意咁去侮辱。是不是啊？謝公，你企零六十年代的時候，你 我哋唔驚差佬噶，我哋驚黑社會嘅有個年代，大佬驚啲點？ 喂，差佬嚟到都唔會喺街度求其捉過人嚟侮辱噶嘛？ 係啊，而家就唔係啦，你穿黑衫好似我咁呢啲，不過我哋即係個樣啊！ 你唔係年輕人啊嘛？啊你又冇孭個背囊，冇戴個頭盔係咪？ 咁你孭個背囊咧，咁就如果孭個背囊啊，著件黑衫咧，就落街俾人侮辱噶啦。 唔係，所以講真嘅，即係我對韓國瑜呢兩點，我希望即係能夠真係考慮一下啦，係咪？即係話喂，佢如果作為總統候選人，喂我一旦當選，我係降低香港居民嚟台灣定居嘅門檻， 吸納更多嘅年輕人， 係嘛？即係你背後可以做一套論述，嗯，啊呢，這個我唔識啦，係咪？呢啲咁撚深奧，即係要化成文字，化成理論，呢啲我唔熟啦，係嘛？我哋要揾啲專家研究一下噶，係嘛？即係我咧希望，香港年輕人仲有一個出路就喺台灣， 嗯， 而台灣老實講亦都缺乏好多人才，喂呢幾呢幾。二三年嗰個小資化，令到台灣真係有啲嘢係裹足不前啊！人才小資化啊，啲學校執都係執，咁啊，即係我都講啦，我估明年係可能執幾廿間大學都未頂。 咁即係佢哋啲即係大專院校嘅問題咧，咁其實係唔係話純粹小資化問題嘅？咁呢個係我哋可以係另外再開個題目講啦。 唔係你嘅小學由一萬人變咗六百個，你嘅已經睇到，咁佢再個階梯上去中學、大學咁啊，冇撚曬人啦，大佬。 睇到嘅呢啲可以。 咁但係我哋睇到啦，我哋香港啦，即係我哋係喺台灣就係一個自然嘅現象。即係我哋係一代一代嘅少人少咯，咁但係我哋喺香港嚟講啦，喺依兩年咧，我哋係白白斷送咗一代人嘅，啊，我哋而家年青人係絕望。 你而家拉幾百人，我估起碼過千噶啦，如果一路落去嘅話。 我喺啲喺即係我有啲即係大陸嘅朋友群組裏邊咧，都有一啲係清醒嘅。即係呢班即係年青人，佢感到即係冇上流嘅機會，咁啊難免佢哋氣憤嘅咁，咁啊即係有啲 嗱，今次依個運動六月二嚟運動，咁其實好多人唉，佢而家係又冇樓冇出路，而家唔係冇樓冇出路嘅問題，你反送中嘅問題啊！而家你整個制度嘅崩潰啊！ 有啲就話你搞冧咗，你搞啲咁嘅嘢咧，搞冧咗個樓市，佢哋都買啦咁，冧咗個樓市，佢都買唔起啊，大佬！即係講一講。 啊，係呢個。 咁啊，即係而家阿林鄭都係睇啦，即係除咗一啲黑社會，一啲大陸嘅，你睇下佢支持嘅都係啲鄉音無改，甚至廣東話都唔識講嘅人之外。啊！咁黑社會警察都唔知同黑社會有咩分別啦。而家除咗依度，你警察我就算全部成個警隊都支持得三萬人咋。 咁啊，有啲忠良嘅，即係我聽阿 William 講，佢即係出去採訪咁多次前線記者，即係揮舞警棍打人咧。都是他咁耐咧，都見到有 我即係就算計曬你係成個支持咧，得三萬人支持你，仲有嗰啲咁嘅鄉音無改嘅人，仲有咩人支持你啊？ 香港大部分嘅人啊，即係而家我哋出去食飯啊、飲茶啊、搭車啊咁，有大部分嘅人啊，都係咧批評緊我哋即係。 即係我有個啲舊同事啦，嚇啲教徒嚇嘅女教師。咁咧就即係平時 Facebook 咧一年咧最多係一季咧就貼一千文啫，啲人生大事、結婚啊、生 BB 啊、小朋友係 滿月啦、一歲啦、 要讀書啊咁樣 啦。 好啦，咁但係六月以嚟啦， 佢一日咧啊，佢誒貼嘅文咧分享嘅咧，仲多過我，一日係十幾廿個嘅。 冚熱血 係啊！ 而家似邊個咧？似我哋阿曾師傅啊！我哋曾師傅，哇！屌你啲貼文多撚到啊！ 不嬲啦， 唔係佢平時好少，真係講下佢自己武術館啲嘢啦。我而家佢啲， 我見到佢咧喺琴日咧，琴晚咧，佢就貼咗一啲係即係聖經裡面嘅説話啦。咁好明顯，佢係針對住琴晚嘅流血事件啦。咁即係教徒，大家以為都係話啊，你打 你 即係和你飛啊，打完左面打右邊啦。好啦，咁琴晚佢貼出嚟嘅聖經裡面係講乜嘢咧？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聖經裡面講嘅，受賄賂害死無辜之人的人，必受詛咒。聖經裡面講嘅。又因他流无辜血，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决不肯赦免。圣经讲嘅，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即系呢啲人扑街嘅会，呢、这个咁嘅意思，谁也不可拦阻他。连一啲和你非平时唔理世事、唔理外面、你政治嘅人。都被你哋逼到要講呢啲説話， 都係叫 eyes to eyes 啦，係嘛？即係你屌 嗱，我哋而家琴晚係啦，咁聖經裡面其實佢都係講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特別琴晚必須啊，即係以眼還眼。我哋儒家裡面大家就成日就以為以德報怨，唔係啊，孔老夫子唔係教大家以德報怨啊，唔好搞錯啊，佢係以直報怨啊，以德報怨啲咩啊？何以報德啦、啊？你用你人哋對你一啲咁嘅唔好，你用得你仲係對佢好，咁你點樣將人哋對你好嘅時候，你用咩報答人哋啊？以直報怨咩叫以直報怨啊？等價，人哋點對你，你係點對人啊？儒家孔老夫子教你一樣嘢噶，唔係以德報怨啊！你唔好讀壞書啊！ 咦，張三子教人計數啊，教人埋做人喎、啊，今日。 好啦，唔讲啦，唉，唔系继续，我哋其他题冇话再讲噶啦。好啦，咁啊讲咯，咁啊呢个柯文哲组呢个台湾民众党啊，国王动向令人关注啦，郭台铭同埋呢个王金平啊， 咁呢个去组呢个党咧，其实即系都大家都系预计咗好耐噶啦，都系当然啦，系即系预期佢出嚟组党，但系到佢组党都一定系引起一啲嘅，即系 佢组党就大家都知道噶啦，即系问题嚟讲，而家吸引到国王咧就大家就覺得 juicy 啲。 好啦，嗱，八月六號咁啊，柯文哲組黨啦，咁啊嗰日亦都係柯文哲同埋呢個民主運動啊，即係喺呢個日本統治時間一個民主運動嘅先驅啊，叫蔣渭水，原來同一日生日嘅。咁所以咧，既然又同一日生日，又 有啲聯想啦、 啊。咁、啊、又同一日咧就去呢、這個組織呢、這個，又同當年蔣渭水組織嗰、那個 台灣 民眾黨一樣名。 民眾啊，唔係民眾啊， 民眾黨係啦。好啦，咁佢話咁啊，柯文哲咁啲記者梗係問佢啦。佢話：，佢話揾即係選擇呢一日咧，係要向蔣渭水致敬，致力當一個文化嘅傳道者，原子彈研發有成。 咁呢個蔣渭水咧，就亦都係民進黨嚟講咧，其實都係捧到一個聖人嘅即係位置嘅啦。咁就佢哋啲神主牌嘅位置，咁啊，即係係一個係即係所謂 民主先驅啦。 唔單止民主先驅啦，台獨嘅先驅。咁但係佢其實好多人都搞錯咗嘅。蔣渭水唔講台獨， 唔係咯， 佢大中華嘅，大中華主義者嚟嘅係 渭水啊，大佬，渭係中國。中嗰條河嚟嘅，大佬啊，係 佢嘅著作裡面啊，阿張維水一個醫生嚟嘅，佢著作裡面啊，佢都係全部都係寫住我大中華嘅。 好啦，咁啊，咁啊，呢個柯文哲噏完呢段嘢之後咧，咁啊，蔣渭水嘅 曾孫嚟 後人咧，啊，佢嘅係蔣渭水基金會嘅副執行長，叫蔣利容啊。咁佢咧就係佢話， 好個樣好生嘅 喎。係啊。屌啊，好多代啦，大佬啊！咁佢话喂，屌你柯文哲都往自己脸上贴金嘅啫，系咪？佢话蒋柯文哲组党只有一个原因，就系选总统。而家大家都知道啊，佢啊唔选又唔能够唔选压力，佢背后咩动机大家知几冧啦吓？ 只是很不幸地他是一个医生、啊、他是医生汪文哲是医生蔣衛是医生是吧，所以两个是医生，又同一天生日、啊、大家同一个名字、啊屌你蔣， 个党一个名啫， 系即系屌你，即系柯文哲，即系抽水抽捻到干鸠晒。 咁啊，即系蔣渭水就系俾日本人所害嘅。 啊，咁啊，蔣渭水呢三个字咧，当作外衣，亦都能够借此咧睇到柯文哲边度似蔣渭水。咁啊好啦，咁啊，唉，柯文哲话答路啊，佢话啊，咁啊，台湾民众党咧系1920年代咧，台湾民主前辈喺日本总督府压力之下咧，仍然建立咗第一个。具有現代意義台灣人的政黨，有時代意義，每一次他說呢，他都對他來說是他是完成了這個蔣渭水90年前未完成的任務，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不能夠改變台灣人的思想和文化，那麼說一大堆，其實都很文青的，都不知道說什麼的、好了，但是呢、個問題就是柯文哲到底成立了呢個台灣民眾黨之後，佢係咪去選總統咧？因為咧，佢又好似虛位以待，等呢個郭台銘嚟喎。咁好啦，佢哋即係嗱，郭台，我上兩集都講啦，郭台銘又同呢個柯文哲咧就通過幾句嘅電話。 嗯。 而郭台銘亦都，你知啦，呢啲雖然佢唔係政治人，但係玩得多。同埋一個即係全球咁有米嘅大老闆，即係講嘢當然無釐兩可噶啦，咁啊即係咁啊，當然有啲人梗問佢選唔選啦，咁佢啊講到又係選又係唔選咁樣，好啦，咁好啦，最近咧又同呢個郭台銘同黃金平咧就飲咖啡飲咗2個鐘頭，究竟傾啲乜嘢咧？嗱，黃金平揾佢又揾到喎。韓國瑜想揾佢咧，打咗幾次電話，留曬即係喺拉嗰度留曬言咧，就唔復。就算呢個本黨嘅主席鄧敦義揾佢，亦都揾唔到。馬英九揾佢，都揾唔到。嗱，咁究竟郭台銘心裏邊想乜嘢咧？咁當然有人話喂，可能佢會同呢個黃金平嚇合組、要出嚟選總統、柯文哲而家就。俾咗個空位佢，嗱喂，屌你用台灣民眾黨出，係嘛？咁我唔選噶啦， 小弟讓路。 係啦，咁有啲人又話喂，咁柯文哲唔出嚟選，會唔會柯文哲又同郭台銘所謂郭柯配咧？咁但係柯文哲話：屌，如果我做副嘅，我不如翻去做台北市市長。咁但係郭台銘又都講過：喂，我一定要做正嘅，我揸兩塊 fit 嘅，大佬。我怎可以做人下手呢？我样样我决策我做的嘛，所以郭台铭也都没可能做副的。那好了，那个问题就是郭台铭要出来选，那黄金平又摆在哪呢？如果是柯文哲摆了下去，所以呢是现在这个局呢雾里看花啦，大家都看不清楚啦、我给我自己估呢，老实说真的估的，因为没有人看得通，我估郭台铭和黄金平是不会出来选的。因為呢兩位老實講，黃金平亦都係咁多年嘅黨齡啊，即係對國民黨都有一份情義喺度。即係佢雖然對呢次選呢、這個所謂初選佢唔滿意啊，亦都即係冇參加呢個初選。咁但係畢竟係老江湖啦，係咪？亦都無謂為呢啲嘢留得，因為你一退咗黨之後，喂你所有嘅名聲就斷咗㗎啦，係嘛？好啦，郭台銘你又話愛中華民國。如果你出嚟選，結果你選唔上，韓國瑜又輸，民進黨贏咗，咁你覺得對中華民國好唔好咧？喂，咁呢個你郭台銘都要考慮嘅喎，係咪？你話、我出嚟必贏嘅，咁冇問題喎。咁但係根據所有嘅民調睇，郭台銘出嚟都係輸嘅。佢就算郭柯配都係排第二嘅啫。咁咧，嗱，其實如果站喺我國民黨我自己嘅立場嚟講，我係希望郭台銘出嚟選咯。因為所有的民調，而家如果是單對單，即係話 單對單的結果咧，我哋一陣間翻嚟先再講啊，即係我哋買關子先。 好，翻嚟再講。